披了一件宽松的风衣，右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很有点伤病的架势，脸上却容光焕发。他用英语问辉姐，意思是总部的人到了吗？辉姐愣了一愣，方才明白过来 Max 王指的是谁。为了确保公投的公正和威力，费肯董事会专门选派了一名董事作为观察员，到北京监督投票和计票的全程。公投还是安排在会议室里，但绝不是现场举手，而是在临时设置的投票箱里投进一票。选票都是事先用打印机打好的，每人一票，自己写好折好投进箱子里，绝对的无记名。之后由 HR 总监和纽约派来的观察员当众计票，任何员工都可以全程观看。辉姐连忙告诉 Max 王，总部的人已经到了，正和 HR 总监在会议室里做准备。辉姐的英语也只够说这些的， Max 王兴致勃勃地走进公司去。辉姐也毫不怀疑，自己透露给郝依依的小道消息都已经派上用场了。辉姐心里七上八下的，莫名的又想起来，怎么没问问 Max 王有没有见到郝依依啊？又一想， Max 王绝非善主，这种问题哪能问他呀？不如再去快阔看一眼。辉姐起身出门，差点撞上急走进公司的人，这回不是别人，竟是郝依依。郝依依脸色苍白憔悴，远不及 Max 王精神，看见辉姐强打起精神，开口就道歉：辉姐对不起，这几天出了点意外，对不起。怎么了？没事吧？辉姐要扶郝依依，郝依依倒退了一步，好歹站稳了，愁眉苦脸道：啊，我没事儿，就是，哎呀，你托我的事儿。辉姐心一沉，她不顾郝依依故意拉开的距离，上前一步抓住郝依依的胳膊。是不是保释金太贵？要多少钱？10万？还是100万？要不是老李出事了？没有没有，你别乱想。郝依依忙不迭地解释：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那位姓李的朋友已经被人保释了。辉姐惊道：被谁保释了？郝依依面露难色：这个我也问了，可是人家不清楚。那他现在在哪儿啊？郝依依满怀歉意地摇了摇头。辉姐顿时又没了头绪。郝依依关切地看着他，有点不知所措。不知他给辉姐带来的消息是好是坏。辉姐自己也说不明白，只觉心里发慌，像是大难临头似的。辉姐的手机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 Tina 在电话里催命似的叫：手机解开了啊，要不要立刻过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啊，马上马上，等我啊。辉姐挂断电话，从椅子上抓起外套和围巾，拔腿就往外跑。郝依依怔怔地站在一边，辉姐顾不上跟他多加解释。突然背后有人用英语叫：姚，你要去哪里？啊，是 Max 王。阴沉着脸说：会议室里需要人，你能不能去帮一下忙？辉姐不加思索地问郝依依：哎，依依，你今天忙吗？嗯，不算太忙。郝依依一时摸不着头脑， 那太好了，姐求你帮我个忙啊。辉姐话音未落，已经转到郝依依身后，把她推向 Max 王。今天你就替我到会议室去帮忙，谢谢谢谢了，我是真有急事啊。辉姐根本不等郝依依点头，更不顾 Max 王的表情，旋风似的跑出公司去了。郝依依为难地看着 Max 王，这不太合适吧，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 Max 王踌躇片刻，扬起眉毛，我倒是不这么认为，你在现场也许效果更好。郝依依立刻明白了 Max 王的意思，可是他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Max 王凑近郝依依，压低了声音说，你对他们更有震慑，你不是跟他们谈过了？ 没有，郝依依摇了摇头， Max， 我没跟任何人谈过。 什么？你说什么？ Max 王愕然失色，哎呀，对不起。 郝依依把视线垂向脚面， Max 王闪亮的皮鞋尖正直冲着自己，剑拔弩张。 什么意思？你玩我？他们都在会议室里，马上就要投票了，你却说你。 Max 及时打住，下面的话最好不要在公司里吼出来。 郝依依低声解释，哎呀，我想了很久，如果我找他们谈了，他们即便今天投你的票，以后你怎么跟他们 Stop！ Max 王试图挥舞套着绷带的胳膊，眉头痛苦的一皱，嘴唇无声的动了动。郝依依看得出来，他说的是白痴。 随便吧，我恨透这个地方了，他走我走都可以。 Max 王猛转身，大步走回公司里去，丢给郝依依一个方方正正、冷若冰霜的背影。他是在对郝依依说，你恩将仇报。郝依依是在法老宝藏附近的一家叫做凯红斯的私人诊所里醒过来的，如果没有看见穿制服的护士，他一定以为那是一家主题酒店，墙壁是淡粉色的，被单是嫩黄色的，空气里没有来馊水的气味，反而是淡淡的玫瑰花香。护士告诉他，他只是受惊过度，身体并无大碍，多亏 Max 王踹开密室大门，冒死把他背出来，如果不是为了救他， Max 王的胳膊和腿都不会烧伤，至少不会伤得那么严重。可是郝依依竟然并没有实施之前商定好的策略，拿着辉姐提供的证据去要挟费肯的员工，迫使他们给 Max 王投票。郝依依在空无一人的费肯公司前台站了片刻，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下定了决心，也走进费肯公司里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大中华区北京办公室的公投，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六点半，比预计整整迟了一个半钟头。郝依依坚持留在投票现场，尽管 Max 王没有再跟他说话，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郝依依也并没有帮上任何忙。 可是既然辉姐发过话，他就有理由站在费肯公司的会议室里。他知道 Max 王已经不需要他站在这里，可是他偏偏却要亲眼目睹这场公投的结果，看看他的预测到底是不是准确。这大概是费肯北京办公室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会议室里站满了人，还有更多人挤在门外，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其实内心情绪高涨，除了投票之外，更是为了来看热闹的。没人质疑郝依依的存在，米斯黄发现了郝依依，漠然地打量了几眼，就弃之不理了。米斯黄是个人精，早发现这同层公司的小前台跟 Max 王的关系不一般，但即将获胜的并非 Max 王，他犯不着为郝依依多贡献一点点表情。投票的顺序完全基于自愿，会议室里本来也容纳不下所有人，所以先到先投。其实大家都到了，只不过没能都挤进会议室里，挤进来的都是对投票很积极的，票都事先勾好，叠成齐整的方块，投进票箱里去。 HR 总监在花名册上勾掉投票的人，那个人就挤出会议室去，给后面的人腾地方。投了50多票，进程突然缓慢下来，积极主动的投完了，剩下的都是不太主动的。会议室外人山人海，会议室里反倒出现一小片空地，把 HR 总监、观察员和两位候选人孤立在空地中央。 Miss 黄捡了这个空档投了票，并向 HR 总监会心一笑，表明他是在有些尴尬的情形下帮一个小忙。他还向勾笑了笑，但并没看 Max 王，因此使他这一票丝毫也不匿名。 Max 王面如死灰，票箱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 HR 总监决定按照手里的花名册点名，他的声音不够大，近处的人需要把名字接力似的传出去。被叫到的人扭捏地挤进来，低着头匆匆投了票，不敢再看候选人。午休时间很快到了，没多少人去吃午饭，结局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投票是下午4:30结束的，全体327名员工一共324票。这是费肯北京参与度最高的一次投票，有两位正在休假的都主动回来了。开票是从16:50开始，票箱被抬到会议室正中央，后面立起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两个巨大的英文名字 Max 王和 Jeffrey。 HR 总监和纽约特派员一左一右站在票箱两侧， Max 王和勾则分立在更外侧。勾精神抖擞，泰然自若， Max 王则肃然而立，横眉立目，绷带又增添了几分悲壮，像是准备英勇就义似的。开票程序是由特派员从票箱里取出票，读出 Max 王或者勾的名字，然后交给 HR 总监，由 HR 总监再确认一遍，在白板上的名字下面画上一横或者一竖，组成许多个正字，中国特色， HR 总监特意花了十分钟解释，得到了老外特派员的高度赞同。西方规则和东方传统的完美结合，本来就是费肯在中国的战略，也是费肯在全球的价值观。在开票前，特派员举起票箱，倒过来，摇一摇，从底部打开票箱。其实只是做个样子，票箱里的选票都是 A4 纸折成的方块，根本摇不乱，所以开票顺序大体跟投票顺序也差不太多。首先开出的十票里 ,Max 王三票，勾七票，勾说了七回谢谢， Max 王一声都没吭，脸色早已乌云滚滚。前五十票都投过了，勾的优势更明显了一些。38-12，勾连着说了太多谢谢，不再继续说了，不过依然微笑着频频点头。Max 王额头青筋暴起，默默地咬牙切齿。郝依依很想安慰安慰他，告诉他最早投票的人都是最积极的，而最积极表态的人一定是担心失业或者想要奉承勾的人。可郝依依并没有机会， Max 王根本就不看他。形势果然开始逆转了， Max 王下面的正字越来越多，勾下面的正字却减慢了增加的速度。当白板写了快一半的时候， Max 王的名下有77票，勾的名下92票，差距迅速缩小了。勾有点不自在，不再点头了， Max 王也不再悲愤，神色紧张起来。郝依依却暗暗松了口气，他的预测是正确的，战局对他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鬼魅一般的一闪，郝依依定睛细看，会议室大厂的玻璃门上竟反射出朱棣的影子，那玻璃门反射的正是前台的位置。郝依依不禁诧异，朱棣到费肯公司的前厅里来做什么？郝依依悄悄地挤出会议室去，投票进程正白热化，完全没人注意到郝依依。 Max 王一共获得179票，勾获得145票，Max 王最终取得了公投的胜利。勾并没有等到开票结束就愤然离场了，因此很幸运地错过了掌声。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开的头，拍了几下巴掌，掌声随即响成一片。 Max 王本来正欣喜若狂，掌声倒是让他冷静了一些，突然想起要找一个人，他猜是郝依依带头鼓掌的。郝依依却已经不见了， Max 王急切四顾，寻遍了整个会议室，还是没有发现郝依依，倒是发现了 Miss 黄正卖力的鼓掌，几乎就要欢呼雀跃了。 Max 王一阵恶心，赶忙把视线转向窗外，天竟然已经黑透了，郝依依去哪儿了？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金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